电台联合主办。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净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春游一定和小二，斗智必报九霄拳，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一广播棒耳边。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香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全度妍、黄正民主演的韩国电影《你是我的命运》今晚在韩国文化院放映，这是一部经典的韩国爱情电影，并将男主角黄正民送上了韩国青龙奖最佳男演员的宝座。影片讲述了患上艾滋病的茶座服务员夏恩与淳朴的乡下大龄青年时钟一段心酸的爱情故事。阿涅斯·瓦尔达执导的电影《南特的雅克戴米》今晚在法国文化中心放映。去年11月，法国女导演阿涅斯·瓦尔达荣获奥斯卡终身成就奖。影片是瓦尔达对其丈夫法国著名导演雅克戴米的一次生平记录。今晚指挥家谭丽华将执棒北京交响乐团登台国家大剧院，带来过年了新春音乐会，将演奏艺术家的生涯圆舞曲、蓝色多瑙河圆舞曲、南国玫瑰圆舞曲等经典圆舞曲。小提琴家朱丹将演奏李宾阳空中花园和小提琴大师克莱斯勒创作的中国花鼓。广州芭蕾舞团胡桃甲子今晚亮相国家大剧院，作为一个新年专属保留节目，舞剧胡桃甲子与天鹅湖、睡美人并成为芭蕾皇冠上最璀璨的三个钻石。广州芭蕾舞团的表演富于激情，又讲求视觉瑰丽典雅，值得一看。舞台剧社会形象将开始在 A33 剧场演出，这是一部墨西哥经典话剧，讲述了私人女教师过着自我封闭的独居生活，但在她引以为傲并介意逃避的社会形象背后，隐藏着深切的孤寂与空虚，她渴望重获新生。今晚平昌冬奥会就要开幕了，目前本届冬奥会的门票销售已经超过 75%， 预计在本周内将全都售罄，而奥运会各项赛事的转播工作也进入倒计时。来听报道。 平昌冬奥组委发言人告诉记者，重大体育赛事历来都是媒体争相报道的焦点，本届冬奥会共有来自58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新闻工作者入驻了主新闻中心。为了让报道奥运会的记者们能以最快的速度把精彩赛况传播出去，本届冬奥会将首次使用 5G 通信网络，这也是奥运会历史上首次引入 5G 移动通信，它比目前普遍使用的 LTE 技术快20倍以上，具有高速度、低时延、大容量等特点。同时，为了能让观众有更逼真的视觉体验，本届冬奥会将在部分赛事和开闭幕式的直播上大规模使用 UHD 超高清国际信号。再过4年，北京也将首次举行冬季奥运会。对此，平昌冬奥组委发言人在接受央视记者专访时表示，平昌对中国有特别的期待，一方面希望与北京冬奥组委保持紧密的联系，互相学习办赛经验，同时也期待中国游客能给平昌冬奥会带来更多的人气。 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听众朋友们，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今天下午多云转晴，偏北风4到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4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4级转2级左右，最低气温-9度，最大相对湿度40%。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4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把握。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北京时间下午的4:05，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我是仍然重磅归来的赵亮。 你这昨天跟今天比哪个重啊？ 今天我更稳重了一些。 到了周五你就是比较稳重啊，因为周五需要泰山压顶啊， 可不是吗？啊，每周五我们四点有戏这个不容错误的环节叫疯癫会。 巅峰会， 疯疯癫癫吧。哎， 巅峰会每次好像俩人不够嘛，是吧？ 嗯 嗯，三个人，那重字更像山。 没错，对，三就和尚没水喝嘛， 不是？ 三个女人一台戏。 今天你是要拆成什么样？ 怎么说都说不对啊！哎、来，欢迎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哎、啊，青年导演杨天东， 欢迎。 嗯，听众朋友好。 嗯， 哎，好神秘。 是啊啊，来，离我们话筒再近一点啊。来，让我们颈椎病症容易犯一些啊。头一个， 欢迎一下青年导演杨天栋。 嗯，杨天栋啊、嗯，这个天栋这个是非常跟电影界这是最近距离的接触啊，业内人士啊，同时还做一些电影评论的工作， 哦、 嗯，对，所以就是我们特别好的。 原来没听过我们节目吧？ 听过， 听过 啊，听过。 哎呀，听过节目，太不行了， 忠实听众 啊，这样就好了，对不对？凡是有说的不对的，我们怪嘉宾就行了。 对，你已经基本上感觉出来这个疯癫会它的路数了啊 啊，就是疯疯癫癫是吧、哎？你做好心理准备了， 嗯嗯，没关系，他带着药。天东刚才说青年导演，做很多的电影方面的工作啊、 嗯， 最近的时间这个关注电影关注的这个方面可能也比较多一些，可能也听说了。前一段时间这个朋友圈里刷屏的一件事情，就是关于那个有人拍了一片子， 哎， 说是拿手机拍的， 哎， 拿手机拍的就火了。 可是 我也拿手机拍了那么多短视频啊， 这短视频 没见火呀、啊， 是吧？你拍那叫小视频吗？ 啊、我拍的你，天童肯定听说了陈可辛导演的这个 三分钟 刷屏啊！我的天哪，刷了这么长时间，今天我看还有这个后续的一些啊，就是还没治好呢。你知道还有新闻出来说原型找到了。 哦 啊，说原型多感人，等等等等的啊，天童是看了这个片子是吧？ 对，据说根据真实事件改编。 嗯嗯，那你有没有看到这个片子火了之后，大家的评论，尤其是很多社交媒体转发，然后有了自己的解读啊？这个最、这个点击率最高的一篇文章啊，那真是极尽戏谑和挑衅的口吻啊。然后把我说了个心服口服啊，他是这么说的，说这个陈可辛导演的 iPhone 手机、跟你的 iPhone 手机没什么关系、然后说你毕竟除了这个 iPhone 其他的设备你就都买不起了、然后列举了他拍摄这个电影所持有的一系列的设备、 咱们先跟这个还没有看过这片子的朋友们说一句啊，这是陈可辛导演在今年2月1日晚上上线的一部吧，他的一个叫做新年，叫广告吗？叫短片吧，哈、 啊，短片，广告短片吧，啊， 叫三分钟，它是根据真实的故事改编，是以咱们即将到来的春节为背景，然后呢，讲的就是春运期间，火车这个经停一个车站，然后列车员跟亲人在站台上短短的三分钟见面的一个场景， 哎， 很温馨的一个故事， 嗯， 好多人可能都挺感动的。啊， 对， 因为春运跟咱们关系真的是太密切了。我不知道二位是不是这个赶上过春运，你们也都， 我就是几年春运之后，我就决定在北京过年嘛，就是 这两年都决定。 天冬春运跟你 对最近两年我是没有做过春运的这个 那你看这个片子你的第一感觉是什么？ 我觉得是非常棒的一个短片，而且它是短片同时又是广告，所以我们经常说它是叙事性商业广告，它跟普通的广告不太一样，它因为它是讲故事的，对，故事讲得非常好，拍的也非常专业，所以您刚才说的那个喷子，那个我觉得就是网上的那个吸引眼球的，对对对，我也看到了很多的评论 啊， 但我觉得仅是喷子， 是吧？ 对。 但是你作为导演，你会不会好奇，或者说你会不会一眼就识破？就是他说，陈可辛用手机拍的。你是不是就知道绝不是陈可辛自己拿着手机站在那个站台上或者火车厢里就是这么拿像我们自己 手持一手机 就你是不是会有这样的职业敏感呢？ 最那个还得有一那个什么自拍杆是吧？ 那是我们唯一的设备了是吧？辅助设备 不是胡说啊。 对，如果他拿一个手机拍的话，那就是太天真了。 太天真了， 对， 是吧？ 我们经常也会听说啊，就有一些导演的那个他电影里面可能部分或者有的。几乎是全部就是手机拍摄，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话。 对 啊，尤其我记得在有一段时间那个谁，那贾樟柯导演啊，说他有些片子里头的某些段落就是手机拍的。 对， 然后后来一想，哦，手机能安这，手机太强大了。现在的手机真的是好像这个拍电影不用别的了 啊 这种感觉。 就是个还有一些广告嘛，就是我们知道尤其 iPhone 就好干这事儿啊，就是比如说他的一个广告，我都想，你说 iPhone 这还怎么做广告？对吧？你这他广而告之什么？后来我发现这个广告特别简单，其实就是一组笑容啊，年轻的脸，各个民族、各个肤色啊，各个国家的人，笑脸一排列。我说这什么意思？最后给你来一条，以上画面由这个iPhone 几几几啊拍摄啊，就是这么一条。所以我在。为什么这次我看他这么挑衅的文字，我就是特别服啊！我说原来这都骗我们啊！他用这个 iPhone 手机，他没说只用 iPhone 手机，是不是？所以这个我觉得说，我们虽然说这是一个暖心的广告，对吧？暖心的这个短片，但是我们其实我觉得这样的文章啊，也挺好的。它让我们知道，就是这样的商业模式，它是有噱头在的。不是说只拿一手机在那拍，是吧？我觉得以前咱不能说被骗嘛，就是被这种商业模式忽悠了之后，那就往往就自惭形秽啊，是吧？哎呀，你看，要不人家是大导演呢，我拿自拍杆我就拍不出这样的东西来，是不是？ 所以这是不是也给咱们普及一个常识？刚才那个天东一开始就说喷子，这一看就是喷子啊。但是这样的文章是不是也给咱们了一个这样的，就是能够补充一下知识的一个机会？ 我想问您，作为专业的导演啊。他那些设备你都买过吗？ 都用过吗？对， 你都用过吗？ 拍片的时候一般都是租，不会买。 租， 对， 租是吧？ 租设备 啊， 他买了他就是租给别人。 那他那些设备，就比如说你会用到吗？平等。 对，在拍摄的时候他那些设备基本上是常驻的。我们经常说他里面人家是说拍摄机器是 iPhone，并没有说其他的辅助设备也都是 iPhone，因为 iPhone 不提供这些。 让 这也 长长见识 吧， 是吧？就是我们，就是对于我来讲，普通观众啊，我可真不知道他们说的那些设备都是些 什 么。我看见乱七八糟一堆。 就我这个啊，号称当过 MA 导演的人啊，我就知道还至少需要一监视器，是吧？导演不能上 iPhone 后边站，我拍片回放一下。 这都有些什么东西在拍的时候需要？ 必要的啊。 对，你就是。说一个拍摄的剧组吧，它服化道，对啊，摄录美，它都需要。如果你仅拿一个手机是远远不够的，对吧？一个手机它提供的只是一个机身的记录功能。但起码前边它有用的蔡司的镜头吧？知道大家都知道蔡司的镜头是非常贵的。把我们之前有一个 单独的镜头， 放在有个转接环，然后给套住，然后前边，所以你手机的那个摄像头它拍摄不出这么。清晰度， 就是手机号称上面已经用某某镜头了，但是事实上你要拍这个短片的时候，你前面肯定要有一个别的东西。 对，因为你机身的镜头它的不会变焦啊，它的光圈度啊，它根本不够。 对 对，但是我是用手机拍，我其他的辅助设备，其他人在画面之外，才能看到画面这里面体现不出来。 还有我看那个现场的一些图，我还真没看到现场有光。就是有那个 专门打光， 我还 如果让你看见，那就穿帮， 就穿帮了，是吧？ 对吧？ 哎呀，这个反正我觉得还是给我挺大震撼的啊！这个看到这个短片，一下子就让我想起来了，其实就是大导演拍短片，这个曾几何时引发过我们 集体的一个观影的或者说讨论的一个热潮啊。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2007年左右，那时候这个当时现在好像应该不存在了吧，叫雅虎搜星好像是啊， 是什么？ 它应该就是一个网站吧啊， 搜星 哎，雅虎的 是一个活动吗？ 一个活动、嗯、啊，一个活动 寻找 哎，对了啊，这个活动它是套着走的，既有这个导演参与，当时请了三位大导演啊，这个冯小刚，张纪中，另外一陈凯歌啊，三个人各拍一部短片。但是不知道后来为什么，张纪中跟陈凯歌的短片始终在网上，反正现在是看不到。还好我找到了冯小刚拍的那一部，叫做《贵族片》啊，我们现在可以来听听他的片段。 哦、是那贵族吗、 嗯？啊，就是一个音儿，贵族、哦，但是他不是那个贵，啊、 下跪的贵， 下跪的贵、 啊、来听一听这个片段。 干涸呀、啊。 秦总，我刚来，不太了解您的情况。 兑雪碧吗？现在老板都掺雪碧喝吗？年轻人得注意观察生活。 秦总啊，当着我您咋喝都没事儿，正式场合您可千万别掺着喝。 啥意思？ 您想想啊，在欧洲研究了几百年，最难的工艺那就是从红酒里咋把糖分给抽出来，您这一兑那不又给兑回来了是不？ 哎呀，这普通话说的咋还没我好呢？那干涸雪碧总行了吗？ 那当然，您就记着千万别掺着喝啊、哦、 气，哎呀，怎么忘了干杯的英语是气使谁来的？ 不是气使谁，是 cheers。 对吗？气使你吗？ Don't touch， 别碰。 哎，你这人太可笑了，咋的？你能骑我都不能摸、啊、 人跟人有意义，马与马不同。丹尼尔可是英国纯血马 Northern Dancer 的亲外孙，血统纯正。 北方舞蹈家，这马老名贵了。 啊，还挺飞墨似的啊、哦、好，开个价我买了。 那得看你祖上有多贵了。 你是何许人也呢？ 祖上汝南周氏，和这马一样血统纯正。 做啥生意的？ 什么都不做，贵族。 David let's go。 山田，我让他知道我有多贵。 怎么样？ 我没看到这个影像、嗯、啊，这声音怎么那么像范伟老师呢？ 就是范伟啊。 是范伟老师 啊。然后我也没看太清楚啊，因为找不到这个高清视频、嗯、你知道骑马教训他那个，说我们这是贵族血统的马，你知道那是谁吗？我越看越像女儿国国王。 你说的是 赵丽颖啊？ 嗨，我以为你说朱琳老师呢。 真的特别像，好像真是他啊！昨天我使劲看了半天，没看清楚啊。 天东导演看过这个吗？ 这个没有看过， 没看过是吧？ 都没有看过、嗯、 啊！这也是10年前的了啊， 很早了。 对，短片、啊、那个时候，这个大伙儿说这个、嗯、短片马上就要抬头了啊，因为这个 因为大导演都在拍短片了， 对， 是不是这个的意思了？ 但是呢，后来还是叫昙花一现啊？为什么呢？有人分析啊，有人做业内分析说，在这之后不久，中国这个互联网，文化的兴起，就进入了一个叫全民拍短片的时代。啊，尤其是 因为大家都有 iPhone、嗯、 不是，尤其是这个陈凯歌导演遭遇了一个馒头的作品啊， 在无极之后、嗯、 对，所以就是好像就在那个好像就在这个短片之后吧，啊，不久，然后就是大导演拍热片的这股特别文艺的这种低调文艺的这种浪潮、嗯、就被全民拍短片的这种狂欢给掩盖过去了，嗯啊， 所以你要说就是全民都开始拍了，嗯、那我想专业的人士应该都尝试过。天东导演拍过短片吗？ 那自然要拍过。 这个短片是必经之路吗？是每一个导演成长的时候都得这么做的吗？ 我觉得是我身边接触过的人大部分都拍过， 就是你的同行们， 对， 应该都拍过， 但也不排除有些人是一步登天型的，对， 哦 对，但大部分人没有这个条件。 那么短片对您从业的这个路上，它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一个敲门砖，对，你选择一个你非常适合的题材、嗯、然后你要把你最擅长的东西用你最短的时间内讲述给别人听，因为他需要的资金不多， 嗯， 对， 嗯， 而且你耗费的这个精力也是最多的， 而且因为你第一部作品都希望把你最好的东西拿给别人看，所有人基本上很多人都是刷脸过来的。但是咱们回到刚才说的这个三分钟，这个他可不是刷脸的，大家知道他花了从香港台湾找了几百人的团队，群演就是1000人，所以我们不能把它当做一个仅仅的短片看。 这是数百人的团队干的， 对，群演就1000多人，对吧？对，所以它跟我们普通的那种普通人要拍一个短片不一样，因为它是个商业操作行为。 所以嘛，就是大导演回头拍短片，可以这样说，对不对？哎，其实我觉得，尤其在咱们中国啊，一会儿咱们可以细聊这种商业环境对它的影响啊。虽然中国这大导演拍短片呢，多数他都是有噱头在，是吧？要不是这种商业性啊，本身大导演拍短片，他就是一个噱头，是吧？ 对， 大家这个关注，曾经这个有那么多辉煌的履历啊，那么多成功的作品啊，现在回来又拍一短片啊，看看能不能展现他最擅长的那方面的才华，这肯定是从内容角度的一个关心。另外就是说，大导演他再回头拍短片，他自己他有压力吧？是不是？哎，您说您这三分钟啊，您要是没 搞砸了 啊，这那是不是？所以他不能像这个拍实验作业似的，或者是像他怎么玩似的，他肯定是按照拍一个电影的规模，只不过是实际上他对比一个电影来说，只不过就时长短了啊， 对， 就是这样，是吧？啊，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要被那个商业模式所忽悠了啊，这个我觉得是现在互联网的一个好处，是吧？我被人家这些喷子们一训，哎，我觉得是吧？原来就是傻着看，现在聪明着傻啊。聪明人看啊，能够识破他这个当中的很多的这种招数啊。当然这不阻碍我们看到导演的功力，以及我们被这样的故事所感动啊，确实啊。而你发现没有，还有一特点，一般拍短片他都跟这个就是怎么能体现咱们中国人的某些特点，是吧？共性，哎，他就是专门找这个什么呢，过年啊，春运呢、啊，你会发现啊，很多导演拍的短片，包括获奖的，一会儿再说，都跟这个春节有关啊。它好像展现我们这个民族性吧，啊，或者说展现咱们中国人特有的一种文化情节，它比较能够贴近啊。从这里边，他在找故事，能够找到特别大的张力啊。我不知道天东导演对于跟过年有关的片子，你记忆中是什么呢？ 是短片吗？ 无所谓啊，你聊聊呗，嗯。 其实我一个感觉就是因为不单是我们中国的导演在关注这件事情， 嗯， 包括很多国外的，我知道 BBC 就是来拍过 对 中国的春运， 对对对对 对 啊，然后作为纪录片， 嗯， 然后 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迁徙是吧？ 对，所以他好像不止一次啊，不止一次，他们还对这个题材特别感兴趣。另外说到中国美食，那肯定少不了过年的这个环境，所以他们以这个背景比较多。 嗯， 听众导演，你自己拍摄过有关于春运的东西吗？或者说春节的东西， 这个我没有，因为我在家的时候，我们大家会用手机记录一下我们合家团聚的这个气氛， 这是每个人都干的事情。 对， 嗯， 对，但是 这个视频拍的也更多。 对，但是这个不能在我定义当中呢，拍一个什么短片 啊？ 不是拍摄， 您对自己有要求的。 对，嗯，那你有没有？哎，你看到这三分钟之后，有没有内心蠢蠢欲动？是吧？你也买一部 iPhone X 吗 ？iPhone X 啊，这个。人家就说你手里的能跟他们的一样吗？ 对啊， 对，我是觉得它是一个能够集艺术和商业结合的非常好的这么一个实验的一个方式。其实大家刚才说的这个三分钟，其实 iPhone 之前也做过这样的事儿。iPhone 4出来的时候，他就找那个韩国大导演朴赞郁拍过一个波澜万丈。 哦， 那当时是33分钟，还拿了柏林电影节最佳短片奖。 33分钟， 对， 哦， 对，所以说 iPhone 它是一个商业操作行为，它不是一个偶然的行为，它选择了哪个导演，拍了什么样的题材，它是经过精心考虑的。 嗯， 对，所以不是随便找一个，只要有名气的人，他都可以做到的。 嗯， 对。 其实说到短片呢，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这个，我是记得就是在这一年，就是冯小刚拍这个，刚才我们听到贵族片这一年，2007年，当时戛纳电影节60周年，戛纳组委会呢邀请了35位跟戛纳有联系的世界知名导演，各拍一部3分钟的电影短片，表达他们对于电影院的感受和感情啊。其中包括很多很多的这个著名的导演，咱们华语导演呢有蔡明亮、侯孝贤、王家卫等等等等啊。这是一次这个可以说是世界影人的一次集体的向戛纳的致敬啊，也是 献礼， 哎，也是。这个表现自己才华的机会啊，反正我昨天没有找到 其中任何一个片子，但是据说因为张艺谋、王家卫都在其中，说这个他们这三分钟啊，真是极尽自己风格之能事啊，看得大伙儿特别过瘾。但是你说那个他们有那么多精彩的长片电影，但是你看这三分钟，你觉得这就是张艺谋。对了，这一生他这个艺术风格就在这里边了啊，可能没有一个是黑白的啊，都是带颜色的。然后这王家卫这三分钟可能显得比较慢，是吧？就都是他的非常明确的风格。所以我觉得，如果让大导演拍短片啊，真是一个就是有时候你说浓缩就是精华嘛，是吧？你去看他的时候，真是我觉得是带着一种期待去看的哈。 所以我刚才就想了，您要是对于专业人士来讲，您刚才说听天童导演讲说这个短片啊，基本上是大家必须要经历的，因为你要让大家认识你，要让更多的人发现你，那么这是一个可能你必须打的一张牌啊，要走过这个路。那对于普通观众来讲，对于我们来说，短片我们应该究竟怎么看它？因为很多人就说啊，说这短片太短了，这东西看不看两可啊。那个导演啊，他还是要长片我们才能看到他的风格嘛，才能够看到更多的故事嘛。短片你认为我们对我们普通观众来讲，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我们该怎么样来看待这些导演的短片呢？ 那就是看你是抱着专业的态度还是娱乐态度去看它。 嗯， 因为娱乐的态度的话，我们可能看短片主要是打发一下碎片化的时间，对吧？ 就如同现在我们阅读一个短文或者是微博啊，这个公众号发了一个什么短视频等等等等， 所以大家看这个微视频发展的这么火爆，基本是在三分钟到五分钟，对吧？你超过十分钟，这个商业模式就有可能出现问题，因为大家没那么长时间的注意力。对， 也就是说，这个时代给了短片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 对，随着这个手机啊，随时可以打开，这个4G、5G 的这个流量。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发现没这现象啊？就是微电影这东西在中国就没有真正的火爆过啊， 这好像已经成了个历史名词了。 对，微电影就是因为它比电影短啊，比短片长，还没等它火呢，就被短视频 只是火了一个 对 筷子兄弟的那个， 哎，对对对对对，就那一段是，但是它就是说作为一个题材吧，一个这么长长度的体量这个题材，没有过一个真正的高峰，是吧？ 对 啊，然后它就走向末路了啊，然后就是被这个就是集体狂欢式的这种短视频啊给取代了。当然我们说这种短视频还不能跟大导演的这个短片来相提并论，是吧？啊， 你比如说抖音短视频 APP， 哎，是 吧， 每人都 大家都能参与 啊。 对， 糊涂旁观者说看过一部陈凯歌的《百花深处》啊，对，这个之前给大伙儿听说、 非常有名的， 对，这个冯远征演的，您知道吗？还有一个他的电视剧同名啊，也是冯远征来演的同名、也叫《百花深处》啊。 好，我们也欢迎大家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跟我们来聊聊你心目当中的短片短视频， 哎，看看您对他是怎么样的看法， 有没有你记忆深刻的那一部。 哎，那一会儿下半段我们继续跟大家聊短片啊，一会儿给大伙儿听听几个特别的好不好、 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加关注之后留言或者对话框直接跟我们对话就可以。稍后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今天的四言有戏。 老公，快跟我去建国门北京广播大厦。 怎么了老婆？ 2018冬奥会纪念钞发行了，我刚才打电话报名成功订到了，咱们现在就去领取。 是首发价吗？ 没错，就是796元一套。 太好了，这下总算能订到2018冬奥纪念钞了。你赶快把电话告诉我，我让咱妈也订几套。 400-919-6100，400-919-6100。 2018冬奥会纪念钞来北京了，2018冬奥会纪念钞来北京了，重要的事情说三遍，2018冬奥会纪念钞来北京了。现在拨打电话进行实名认证报名，报名成功即可在今天至后天去建国门北京广播大厦认购领取2018冬奥会纪念钞。报名热线400-919-6100，400-919-6100，一定要先打电话报名哦。 收藏需谨慎，要省事儿，要省钱，家装就要全包圆儿，性价比特别赞，装修再不留遗憾。400-606-8866， 吴裕泰新春促销，满额送惊喜，忘年约花茶就选吴裕泰。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NECO。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对，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 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我是李松鑫， 我是李云刚， 我是侯云， 我是戴玉强。 祝北京电台的听众朋友们新春大吉，吉祥如意， 春节快乐，万事如意， 群星贺岁迎新年，狗年旺旺乐翻天。北京电台2018春节特别节目，和听众朋友一起开开心心过大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您好，我是人保车险管家，上门为您办理验车，预计今天下午将车送还。 验车不用跑，交给人保全代劳，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可享管家代办验车，省时又省心。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齐家园路口以东西向东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南四环大红门东桥西向东方向也是有事故发生，后车呢已经排到公益西桥。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把握。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用。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 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太极 快乐出击， 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今天是我们的巅峰会。 今天巅峰会这个有戏了啊，因为导演都来了，得该拍戏了啊。欢迎一下我们的青年导演杨天东。 大家好。 天东导演刚才跟大家讲这个短片的时候，如果各位刚刚打开收音机还没有什么感受啊，其实赵亮刚才在推送里面给大家的这个信息啊非常重要。短片好像咱们总是觉得又熟悉又陌生，因为看的电影院看的大家都是长片比较多嘛，但是在每一个电影节的那个奖项里面好像都有短片奖。你包括刚才张亮说那个07年那个戛纳电影节的60周年的时候，有很多导演一块拍，全世界好多导演啊，一块去贡献自己力量拍短片来致敬。接下来呢，在17年的时候，去年邱阳导演的那个短片 厉害了， 小城二月， 对， 这个是非常厉害的。这好像是听导演，因为他是获了第70届的戛纳电影节的最佳短片的金棕榈。 对 啊，这是第一部短片的这个金棕榈奖， 对， 也是《霸王别姬》之后唯一的一部，到现在唯一的一部 就沾金棕榈的 金棕榈奖啊。对， 这怎么说呢？这是中国首个。 短片金棕榈奖。 对， 这是我们说到这个短片啊，它好像在专业领域大家看到的它的一些这样的标志性的东西。但事实上，你说短片是什么？大家在这回头一想，刚才我们快结束的时候怎么说的？有好多的这个短视频 APP 是吧？ 快手、火山。 对，快手、 抖音、 抖音，我天哪！就是现在大家对这个短片的这个接触的这个频率是相当高的。 嗯， 你都看哪个？ 我就想看，我想看蔡明亮的啊。 啊，蔡明亮在哪个？在火山在抖音还是在哪儿啊？ 看不着啊。 其实我刚才说的这就是大众参与型的。 嗯， 听众大爷关注这方面吗？就是像这几个短视频 APP。 我会朋友圈里经常别人会转，我会看一下，但是我不会太投入看。 他们转给你，让导演看看，看看我的作品怎么样 啊？没有，大家是纯娱乐性质。 那导演也不会在这上面进行你的创作，是吧？ 不会，因为我没有那么强的娱乐精神，应该是。 哦， 您刚才说了，就是这分两个部分啊。 那你就是也是擅长我们拍完就看完哭的呗，就那种。特别适合拍春运，不适合拍春晚的，就是。是吧？你看他说的他都不会说话要哭了这都啊。 几个短视频 APP 跟大家现在距离这么近，所以我刚才在想，就是所有的人跟着我们刚才的主题来说啊，就是因为陈可辛导演这个三分钟确实是点燃了很多很多人那个心目当中的热情。这个热情不仅仅是对于我们这个时下春运的关注，不仅是中国人对春节这种情节，还有更多的人想到的就是，哎呀，原来我手上的手机有这么大的作用， 嗯， 对吧？刚才我还说，我说让导演给咱来厘清一下这个概念啊，就是刚才一直在说，那个你的 iPhone 跟他的 iPhone 能是一样的 iPhone 吗？就是你的手机跟他的手机能是一样的手机吗？啊、还有人说那个，就给你，你能拍得出来吗？ 对， 其实天童导演刚才跟我们讲说，这个你们看他那个 iPhone 后面那一大堆东西，我就糊涂了，我说看他那一堆机器，我都发懵。到底那机器是什么？我光看到了前面那个 iPhone。 对啊， 它跟着那 iPhone。 iPhone 好像是所有机器当中、所有设备当中最小的一个， 最不起眼的一个 啊。然后就我们就认识那个啊， 对， 被所有的设备给 包裹起来了 啊。 那丁东导演在陈可辛导演用的那个我们看到的，应该是在别人拍的他拍东西的时候 花絮照片吧， 场面里面 啊， 那些机器到底是什么？ 对，都有什么？嗯， 对，其实我回你这话之前，我想说一句话，就是我们很多人经常说， 啊、 嗯。用什么镜头不重要，镜头后面的头非常重要，对吧？就是说你的脑袋其实是最重要的。 其实你自己的想法， 对，想法是最重要 的。你的眼光， 对， 嗯。 所以说，相当于说，别人说我说为什么喷这个片子，你就是一个喷子。但是其后面我回应一下刚才的问话，就是说他后面用了哪些东西？ 对， 那个东西，比如说他正常的他不会用那个 iPhone 本身的镜头，对，他用了蔡司的镜头，85毫米的，对，1.4光圈的镜头，那个光圈就很大，对，拍的照片起码这个视频效果就非常好，比如说你要用这个镜头，那你中间得用转接环吧，比如说那个稿子里面也提到过，他用那个转接环多少钱，也是非常名贵的，对吧？除了这个之外，那么您的运动嘛，就你人走的话，这个机器它走吧，你不能用手扶着吧，对吧？得稳定。有稳定器、轨道、三脚架，对吧？还有得跟焦点吧，对吧？如果你要运动的话，焦点就变了，就虚了，对不对？这有一大堆人，为什么他是那个有香港到台湾的100多号人辅助他拍摄？ 工作人员来辅助， 对，又有这么多人去做，后面的每一个机器都需要2-3个人来去操作，对， 所以这一堆东西它。不是说这个刚才提到啊，说不是说陈可辛导演是一个人拿了一个手机，我刚才想说100多人跟着这一部手机，那是谁拿呢？是吧？其实这100多人各有各的用处。 对，是， 对，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短片啊，大导演拍短片，其实只不过是时长缩短了啊。前两天还看到一篇文章，介绍在一个论坛上，有一位，这是专门在奥斯卡啊。奥斯卡是属于一个，就是他基本上是专门拍短片的这样一个人啊，一个老外。他说 专门拍短片的人。 对，他说如果你关注每年奥斯卡的最佳导演和最佳摄影这些奖项，你会注意到，其实获奖者他们所拍的短片比他们做的长片的电影多得多啊。看看他们成长历程，并不是在学生时代就有想法要做短片，而是在做长片的过程当中发现有一些内容可以做成短片。你看。正好反过来， 哎，那这一点我觉得听众导演，你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会是有些内容就适合做成短片而不是长片呢？ 对，如果是长片的话，它可能这个叙事，因为长片和短片最大的区别不是说你把时长做短了，它就变成一个短片。其实短片它有自己一套的叙事策略，对不对？包括我们看三分钟，大家都看过，它是怎么样把这个节奏控制的，一步。 非常到位的，对吧？就是它的节奏控制感也特别好，不能像九十分钟你慢慢的去做进来。 嗯， 为什么很多人就说，你看从头到尾都一个女的通过她的视角去把这故事讲述出来，絮絮叨叨的，但是如果不通过这个视角的话，他就很难在既有时间七分钟之内把它讲完。 嗯， 所以拍短片你不要觉得它仅仅是短，其实它需要你更多的一个能力。 嗯，对，嗯嗯，所以是不是有的时候，我刚才跟张亮聊天的时候，他说了一个，他说有一些短片啊，其实是在某一个长片里的某一个场景、某一个段落，实际上拿出来就是很好的短片。 对，咱举个例子啊，很多人当时都对《飞屋环游记》津津乐道啊，当然最近的这个什么呀，最近的这个《马戏之王》啊， 哎，你说《飞屋》，我突然想起了另外一部 啊， 《寻梦环游记》。 寻梦环游记，这《飞屋》当中呢，它是用了。差不多是一首歌的时间，也就算是一个小 MV 吧。 嗯， 他讲了就是这个主角老头啊，跟他这个已经去世的妻子，两个人从相识、相知、相爱，到他们最终没有完成的那个梦想的那个故事啊。这一个小短片啊，也就是几分钟哈、啊，两三分钟，就把他们这个整个这个老头的这个，可以说他为什么要去，这个。跟那个小男孩一起去共同追寻他那个遥远的梦，哎，其实是他动机的一个内心的一个情节啊。那么这一小段特别棒啊，很多人说这一段太棒了啊，这就是一个特别好的短片的一个， 拿出来就是一个特别好的短片， 单拿出来就是一个很好的短片啊。后来也有人做成 MV 嘛，啊，就是伴随着这首歌啊，听 了这是首老歌了， 对啊。 第一回听这歌应该是在《廊桥遗梦》里面 啊， 当年克林特·伊斯特伍德，那部特别特别催人泪下的啊，描写另类情感的， 你暴露年龄了， 暴露年龄，这是九十年代的电影嘛，是吧？啊，然后 更早， 这个歌听起来更有点那个意思了， 对， 有点那个短片里面的意思了， 哎， 这音质， 是啊。MV 啊，还有短片，这个可能大家不太关注。我发现那谁拍短片拍的很多啊，就是特别有性格的导演，比如说管虎导演啊，管虎导演拍了很多短片啊。不妨就给大伙儿听听啊，这短片叫什么名来着啊？有一短片叫 《归途》吧，《 归途》啊，这也是讲了一个小孩啊，这父母啊各忙各地啊，把小孩给弄丢了啊。 哦， 你听听熟悉的声音啊，听听这是由谁主演的啊？ 哦， 都是熟人的啊， 熟的人啊， 听听吧。 大桥，大桥 ，Bridge。 是啊，大桥，这是博斯布鲁斯大桥。你看这桥的这边是亚洲，这边就是欧洲。 嗯。爸爸妈妈年轻的时候一直想到这儿来照相的。 那你们那时候不就没有我了吗？ 那这回不就带上你了吗？ 对啊，这次我们可以三个人一起照了，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We are family. We are family. Good. Thank you. 老太婆，嗯，走啊，我在这儿等爸爸啊。 知道。 我都跟你说了，这不是休假，这是工作。行里都离开我能行吗？谁能办得了这堆事儿啊？ 对，行里离开你的话，地球都转不了。 当然转不了，有本事你去转去。 My name is Tom. My name is Dana. And my name is Digra. 爸爸，妈妈，爸爸， 你又不出去， 那你明明有人。 来听听这孩子傻了吧，周围一群外国孩子啊，就找不着爹妈了。 这 大伙儿听出来没有、 这个、刚才这说的是特别熟悉的声音， 哎，听出来没有，那个女汉子一样声音的那是谁、啊、管虎先生的爱人嘛啊，经常 梁静 经常跟他在很多电影当中合作的嘛啊、那男的听出来演小孩爸爸那是谁啊，那现在不得了了，一线明星 啊 是吗， 张译嘛啊， 哦， 张译， 士兵突击 今年《红海 史班长》 《红海行动》啊，《 红海行动》 男主角啊， 《亲爱的》里面也 哎，对了啊，这个我们刚才也讨论啊，到底咱们天东导演是正向张译还是正向张艺谋？ 哎，其实我刚才 谢谢二位， 我一见面就有一点，因为张译是东北人，对吧？ 张毅应该是东北人， 可能是 对对对对， 我记得没错的话，他是哈尔滨人 啊。嗯，你这是最大的优势啊，是比张艺谋年轻，比张艺白点，是吧？ 嗯，好，谢谢。 还是说他更专业的吧？天东导演，你看啊，刚才我们的这个听友在留言里面有一句这样的话，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活脱旁观者他说，突然想起来了，这几年可以说我们几乎每个人都参与过这样的短片啊，就是婚礼视频呐、啊。他说那些拍摄的哥们儿也很棒啊。婚礼视频，这是咱们真的是好像你只要去参加别人婚礼，你很有可能就入境了嘛。 对对。 而且婚礼上大概拍视频现在是一个必备项目。 我跟你说，拍婚礼视频绝对是一门手艺。 你拍过？啊、 就不是我，至少我真拍过。啊、我做主持人呢。 哦。 我这那些年主持的那些婚礼啊。 呦呦呦呦！都后来怎么样了？ 嘿，什么意思？这个我这个做主持人吧，原本我以为是啊，那我得把控全场、对吧、你谁来抢媳妇儿是怎么进来怎么进来， 可是后来呢， 我后来发现不行，我得听人拍摄导演， 拍摄导演 哎、说你不能光为现场的这个效果、你别挡我镜头、啊，为此我们还引发了不大不小的矛盾。哎， 过去那边， 对，而且他们要就是其实跟拍电影很像、他提前他得知道所有的流程、他得看我这个机位在哪儿、突发状况怎么处理 然后还要抓，一定要抓一些亲朋好友啊，哭天抹泪 啊是吧， 嗨 嗨、这样的这个 你怎么说的不像是拍婚礼视频， 嗨， 像是歌手现场 啊， 是不是 爽的疼啊。 天东导演拍过婚礼的东西吗？还没有， 没有没有，这个太高端了。 有没有朋友认识的人做过这个工作的？ 我身边的摄影师有做过， 有做过， 对 啊，你肯定是参加过别人的婚礼， 对， 很有可能入过镜。 对，小的时候经常往人前面去凑，听说要是上镜，你知道吗？那个时候 拍东西的来了， 那时候不知道是什么，就觉得哇，好神秘的，往眼前凑。 那还是长得像张译啊，不像张艺谋。那张艺谋就得往这个镜头后边呢。 我突然就在想，就是婚礼视频这个事儿，其实也挺有意思的。我看到过很多人为了婚礼视频这个事情，有的时候还跟婚庆公司还闹 啊， 因为有的不是说拍的不好，或者承诺的没有做到等等，甚至有的把素材丢了的， 对， 没给人拍好的，所以我在想，那个拍出来的效果，那每家也不一样。有些那个拍出来，人家做很好的编辑嘛，到最后编出来还真是一个很好的片子。那是一个永恒的纪念啊！那你说人这一辈子，你说人家说就这一回， 对， 拍下来做一个留念，给大家一人一份手上。 嗯， 这个虽然没有公开发行， 嗯， 但是票房也不错，是吧？ 嗨，对，这个其实要说正了八经的短片，短片艺术啊，既不是我们现在娱乐的这种小视频啊，也不是我们说的婚礼视频，也不是我们什么。这个家庭聚会啦，生日聚会啦，这样去拍的，这都不谈不上叫艺术创作，是吧？ 但是它可能是一个小小的火花啊， 对， 有可能会让你有这样的兴趣和机会去做这样的事情。 对啊，之前其实很多电影当中有这样的以拍婚礼视频为工作的主角，你就比如说 Love， 就是钮承泽拍那个 Love 嘛。对，里面那个男主角，对，他的就是拍婚礼啊， 拍 会议，对对对对， 嗯， 所以在那个故事里面，他就觉得这是一个谋生的手段，而不是终极的目的。 对对， 嗯， 甚至我又突然想到 MV， 算不算是呢？ 我们中国其实我们这个市场有一段 MV 是特别火的。 我们小时候叫 MTV， 对 ，MV 其实非常艺术性的。 是， 对， 大家现在可以想一想，哪些 MV？ 其实这首歌呢？他可能给你的印象不知不觉他就结束了，但是这个故事你记住了啊。你比如说飞儿乐队几首歌，你比如说梁静茹的很多这个讲爱情故事的歌，是吧？就分手快乐呀。 刚才不是说陈可辛导演拍的这个跟手机有关吗？ 啊， 就是他用这个手机这个作为噱头嘛。 啊， 那突然就想到，其实在很早很早以前，黎明的某一首歌曲跟手机有关，跟当时的爱立信有关。我的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是一个滑雪的一个故事。 哦，对对对 对 对，是。 那个歌的名字，大家帮我回忆一下。我觉得那个特别特别感人的一个故事，就是他跟他的女朋友在滑雪的时候出了事故，然后后来怎么找回来？找回来在那个站台上，突然电话响了，然后接电话拿的是就是这个要做的这个品牌，就是这样的东西。其实广告植入的，包括给这个歌曲要做 MV 的，这样的机会是很多的，拍成短片。 嗯， 对。 而且每一个短片，你发现它其实就像是一个怎么说呢，不像预告片啊，现在的预告片比较短，但是呢它像是一个故事的浓缩。 嗯， 对， 也让你能看得非常的明白，线索很清晰。 对， 它有叙事性。 对， 其实我正想说的是呢，现在咱们这个我们看到咱们中国目前影院还很难见到